这个民族 就是 那该有多强大、 嗯、 咱们别说得有多少钱、 嗯、 就咱们整个民族没病， 就是 这就是一个最大的好事。 对， 这个意义非常大。 嗯， 说我们今天呢讲治未病， 嗯， 就说能听明白的无论是老百姓还是政府都应该支持。 对， 我们讲这个理论方法措施。 对，这真是一件说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利在千秋 国计民生头等大事。 这个研究什么都不如研究把老百姓的病解决。 对呀、啊、 这就是天大的事儿。但是今天为什么还要单独把它提出来，还要单独去讲这个证， 再深入的再解析哈、啊、 对 分析、啊、 再更进一步的 阐述一下 阐述、 嗯、 要不然有人吧，你是讲的这个证，但是他没有把它说透的时候， 对， 他还是似懂非懂，似信非信，就说这个东西是你说的这个事儿吗？ 嗯嗯， 那咱们今天呢就再进一步的来剖析这个正气它到底是什么。 嗯， 那么中医呢讲扶正固本培元，就这三句话就是博大精深。 对， 扶正，扶什么？固本，固什么？用什么固？用什么扶？培元，培什么？用什么赔？你看说起来就那么简单，要把它研究透那几千年可以说没研究透。那我们今天谈治未病是吧，那通过这十几年二十几年在实践当中研究微生态，研究这个有益菌， 嗯， 把这个谜解开。那么这个扶正，中医说这个正就是正气，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它就是邪的天敌。用今天的话说叫正能量。 对， 这个正能量就能磕住那个负能量。 嗯， 那个负能量是什么？过去吧就一直老也搞不明白。 嗯， 你看有一次哈，我们在饭桌上吃饭，我就挨着一个老中医，这个是现代的老中医，还是一个教授。那天挨吃饭的时候我知道他是老中医， 嗯， 是吧，还是老教授。 嗯， 哎呀当时我就非常高兴。 嗯， 哎呀我说徐教授啊，今天能挨着你吃饭，我说我太荣幸了。 嗯， 我说我不能白挨着你啊。 哦， 我得跟你请教点问题。 哦， 我说中医讲扶正固本培元，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我说那个正是啥，那个邪是啥？他一拍胸脯子，李经理， 嗯， 你问我就问对了。 哦， 我们家四代祖传中医，我来给你解释。他说那个正气啊就是免疫功能。我说对，我说徐老师你说这个对，免疫功能是啥？ 嗯， 你告诉我。他说免疫功能啊就是抵抗力。我说这个也对，这个抵抗力是啥？他说抵抗力是元气。我说这么说也行， 绕回来了哈。 元气是啥？我这个人吧就愿意抠根儿，啥事儿吧你要整不明白誓不罢休，实在整不明白我不等，我不研究它，我不能说就胡了八都的，哎，整天也到处去说去。 嗯， 就像我以前说我那唱歌词儿没记住， 嗯， 不去唱，最起码不大声唱。 对， 这个唱的不好不去唱， 嗯， 我也研究明白了。 就像你这理论哈，实际已经积累了二十来年了，来 那百分之百 可能要几代人， 可能再活几百年也不一定百分之百。 来不及啊， 来不及。就说只要对大家有好处的，那就是说我知道一我就说这个一吧。 对， 我知道二我就说个二。 对，有一说一有二， 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就这么来的。 说三啊， 就这么来的。 嗯， 所以呢徐教授哈，他说这个元气，我说元气是什么？他说元气就是肾气。说我就非得抠他这根。我说肾气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哦， 他说肉气就是免疫功能。我说徐老师 绕回来了， 又说回来了。可是你要再进一步说吧，好多人还真就说不出来了。免疫功能到底是什么？抵抗力。抵抗力到底是什么？元气。元气是什么？是肾气。肾气是什么？免疫功能。你看就只能是这么说。我说那邪是什么？他说邪就是风寒暑湿燥火。我说徐教授，这回我就直了。我说徐教授不对，不是风寒暑湿燥火，是病菌病毒。哎呦，他说你说的这个对， 中医没有这个概念哈。 他没有这个概念，古代没有办法。

对人有伤害。 嗯， 你热太大了中暑，你湿度太大了起那皮肤病， 嗯， 湿疹，你冷太大了冻伤， 嗯， 冻死， 对， 你上火了 寒凝气滞嘛， 也不行。 嗯， 但是这些个东西呢不是主要矛盾，是次要矛盾。 嗯， 真正的主要矛盾呢是病菌病毒。 嗯， 你不把它解决，你这个病是好不了的。 对， 但是他没看见他，你怎么解决？你用什么解决呀？没有办法，解决不了。所以能解决的，你说风你能解决吗？寒你能解决吗？热你能解决吗？也解决不了。那整个就变得这个六邪六淫变得束手无策了。所以这个中医啊，过去这么说我认为可以理解。 嗯， 如果今天还认为这个病就是风寒暑湿燥火引起的，那么你就得解决风寒暑湿燥火。那病菌病毒谁来解决？用什么解决？病菌病毒不解决，什么炎症能好？什么传染病能好？什么瘟疫能好？这个就是我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个邪不是我们人为去用什么办法去解决，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解决。病菌病毒用什么能把它消灭掉？消灭不掉，这个啥炎症啥传染病都不会好。这个呢造物主大自然老天在造人的时候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已经想到了哈， 已经想到了。那中医呢，我说它伟大，那古代吧眼睛看不见，他能把问题分析到那种程度，描述到那种程度。他说这个就是法则，说怎么才能健康呢？ 嗯， 怎么才能不得病呢？怎么才能治胃病呢？要扶正固本培元，身体就能强壮。 实际我认为这三个是一个概念啊， 不是一个概念。 嗯， 他俩有区别。 元 对 正， 对正 说来说去 扶正。 嗯， 扶正扶什么？ 嗯，正气吗？ 正气。 嗯， 正气是什么？ 免疫力 是什么？抵抗力是什么？ 元气。 哎，最终 是套用那个 是有益菌。 嗯， 这回我们今天吧， 嗯， 科学发展到今天呢，我们知道这个有益菌双歧杆菌是正气。 对， 它要在了呢，病菌病毒就不敢来。 嗯， 就服它。 嗯， 如果你要不知道是它，你说这回服啥？ 嗯， 也不是不能服，中医也能服。 嗯， 中医讲的扶正固本，它不是像我们体内直接补有益菌。 嗯， 那时候都看不见有益菌，那你说咋补？ 他用一些补气养血的这个中药达到他的。 他有些个中药吧，它里头含有益菌的食物，你像双歧因子。 哦， 你像什么这个中医有很多中药， 嗯， 它都含这个， 对， 含着这个成分。 嗯，对，用现在这个科技手段，药理学能把它分析出来它的这个有效成分， 它的成分， 或者说是化学成分啊。 这个你像什么人参啦， 嗯， 黄芪啦， 对，含有各种酶、各种糖， 它含有吧，就那个成分呢， 嗯， 要用化学分析， 嗯， 就是含有寡糖、 对， 低糖、 嗯、 麦芽糖、单糖、 对， 果糖， 嗯，就有些中药它发甜， 有些中药说发甜， 嗯， 发甜就是有糖， 嗯， 这个糖呢不是白糖，它是单糖， 嗯， 是那个麦芽糖，这个果糖， 嗯， 这也叫双歧因子， 哦。 有益菌的食物啊，他就愿意吃双歧因子单糖。 哦， 你要多糖不是他喜欢的，单糖是他的食物。 就是说有些中药可以培育或营养这个有益菌是吧？ 他里头这些成分吧他喜欢吃，他有了营养了他长得就好，他就壮。所以中医不有一句话吗？气聚则生，这个气来了聚到一起，阳和阴一聚到一起就能生了，就能活了，这就是人了。气壮则康，这个气强壮了就健康了。怎么才能强壮呢？你得有好的营养。那什么是好的营养呢？你看中医那个时候不知道双歧因子、麦芽糖、寡糖、单糖，他不知道。 嗯， 但是他知道什么黄芪啊，什么人参啊，它里头含有，就这个东西吃上人就健康， 补气哈， 补气。 嗯，他说这个补气呀，啊，可能就是你说的 这个气，实际就是那个正气，就是有益菌，能给他提供食物，这就叫补气了， 就补益生菌了， 给益生菌补营养了， 它是又一种形式哈， 给他补营养了， 不是直接的输送， 他就强壮了， 间接的去让他强壮， 他这强壮了， 嗯， 这就叫扶正了， 这免疫力就是 这就扶正了。固本，